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打板打得越来越准的徐然。 我就怕你拍着我每次。 那必须的。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在 FM98.2 还有 AM927 双频播出的今晚有戏。那我们节目呢是不仅可以听也是可以看的，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一些实时直播画面了。 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狐狸982这个房间来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在这儿呢我们要介绍两位新朋友哈，国外传媒的两位，什么国外传媒，国外传媒两位 国爱传媒 演员刘少文先生，欢迎 欢迎。 你好你好， 给大家问个好就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少文。很开心能够来到今晚有戏。 王浩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浩宇，很开心来到今晚有戏。 对，有点没有镜头不太会说话是吧？现在没开。 不是 现在没有开啊。我以为开着，我还对着这边说。 对，他以为特别认真的。 不知道找哪儿。 对对对，我在找这边镜头。 对对 对, 对。 放松放松、啊。 特别好特别好、okay. 啊。有这样的这个镜头感非常好。 羡慕吗？羡慕吗？ 就我一直老找不着镜头。 你这不是根本不知道哪个是是吧？反正哪个都盛不下，都一样。 对对 对, 对。因为每次忽然会被说，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接过来的。 是吧、 今天邀请 调一下白平衡呗， 是不是太白也不好。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说不说了。 今天邀请二位来呢主要是为了排我们今晚戏中戏，就是最后一趴唯读剧本这一段啊。今天我们唯读的这一段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海洋天堂。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就是主人公王新成独自一个人把患有孤独症的儿子王大福养大。但是呢没想到就当他儿子已经就是接近成年那个年纪的时候，他却被诊断出了肝癌晚期，生命只剩3到4个月的时间。其实你想一般人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变故和打击的时候都可能会就对，但是他你知道他的绝望还来自当如果说他去世了，他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他儿子怎么办？ 没有那么多时间来为他整个接下来的一生做好安排是吧？ 对，而且他儿子是孤独症患者嘛，他自理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差。所以我们这一部电影主要是讲了在生命自己即将还有3到4个月就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陪伴自己的儿子，让自己儿子能够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 对，他怎么办了呢？ 他怎么办了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演一演。唯独的剧本嘛， 是是是，就主要唯独这么一段啊。 对， 二位看过这段戏？ 看过 看过 看过。 这么经典的桥段 我会想。不碰话筒哈，不然他会响的，因为没有能听不到，没关系。 好， 对，有好多嘉宾都是特别愿意在上面敲 啊， 都是敲，他不知道 是吗？ 然后怎么评价这部戏，包括他的这个演员的一些演技的方面，谁先说？ 我觉得文章演得很，就是因为这个角色是有点上面说是孤独症患者，但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就是对对脑人，就是脑子有点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脑子有点问题这样一个人，就是跟他本人的差距有很大，就是他本人的性格嘛是有很大的偏离。我觉得他演得就让我看不到他身上的影子，我觉得就是这个角色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就他把握得很好。 我记得之前这个电影在宣传的时候还专门采访过文章，说他专门到这个自闭症患者的周围生活过，体验过生活很多的时间，然后才能做到这种包括眼神啊一举一动啊等等这种一个状态。孤独症患者这叫什么？ 孤独症， 孤独症， 孤独症， 对， 好像被这那来星星的孩子是不是也说的是他们？ 对，其实 自闭症跟孤独症好像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好像表现形式比较相似。 少文怎么看这个戏和演技？ 这个戏的话，应该是很多年前，当时看到之后特别感人，觉得当时当然。让我特别意外的是，因为李连杰老师之前他是以动作打戏为出名的嘛，然后他突然间演到这样一个 特别伟大然后特别细腻的一个父亲的时候，给人的那个触动和那个反差感，就是让人觉得他真的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演员。他不光会打，他还会演戏，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两位作为专业演员来讲的话，从他们的两个演员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或者说咱们就说一人说一个可取的点。浩宇， 我觉得就是还是化，就是每个戏可能都一样吧，就是化身为人物，不论你的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是你是要在这个戏里面就要体现出来他角色里面的人物他是怎么样一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抛离了自我的东西，就化身为人物做得很好， 就体现得好， 对对对， 演得好， 对对。 那在你演戏的这个经历和经验当中，怎么能够快速进入角色？除了体验生活， 就是还是要演员的其实想象力很重要， 是 还是那个就是想象力很重要。当你没有这个去这个体验生活的这个情况的同时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些比如说跟你角色稍微贴近的一些戏，然后就看他们是怎么演的，然后把自己去想成这个角色，对，去发挥。那我们年轻演员毕竟还是接触的是跟自己比较相似的角色会多一些。 赵文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积累对于演员来讲太重要了，包括生活经历 啊。 对，像李连杰老师，他是有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无论说生活上也好，在艺术生涯上也好，都有很多的历练和沉淀。那其实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讲，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同时，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演员，也不要把自己框死了。那我不是说我出身是打戏武打明星、武打演员，那我就一辈子做武打。对，其实所以其实角色对角色的不同的角色，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都是有不同的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尽可能多的去发掘自己潜在的东西，然后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刚才利用两位演员跟我们就是交谈的这一段时间，我又确定了一下啊，重新确定一下，孤独症就是自闭症，就是两个名字不一样的，就是称呼，但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儿。 星星的孩子就是他们。 对，就他可能，但是就是我听过一个专家专门介绍这件事儿，很多人就认为自闭症患者可能一定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对，而且是90%的孩子可能都没有这个专长。但是他的表现形式呢，可能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比如说他可能会的去表达一些东西，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就跟我们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很难有比较完整的生活自理能力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沟通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然后甚至还有一种跟自闭症非常类似的，这个也是我从国外的文献里读到的，叫艾斯伯格综合征。这种人哈，他的体现跟自闭症患者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要放在一块儿说呢？他们是属于社交性的障碍，就是他跟你社交，他有点， 它是一种征候，不是一种病，是吧？ 对，他可能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障碍， 性格上的明显的跟大家的距离感，或者是叫一种性格缺陷吧。 他有什么表现？ 情商极低。但是他有可能智商极高，就我说的这种艾斯伯格综合症，它其实是一种社交礼仪上的障碍。就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见了可能同事嘛，在单位可能问哎吃了吗，要不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他可能就不会，就是他不太懂社交，他在社交场合就往往就体现出来这种就是智商极高但情商极低这样的一种状态。哎，你别说，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像的，就是这个艾斯伯格综合征。所以其实随着我们这一部电影的热映，也让大家开始对这种有社会交往障碍的这些群体有了一个格外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部电影它最成功的意义所在。 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这个 跑回来，多难呀！我 最后终于拉回来，我想要怎么 难死了。 来吧，来进入到今天推荐的每日网剧榜，先来看第一部。介绍过很多次了，它叫《轩辕剑之汉之云》，爱奇艺播放单人播放量， 你知道谁演的吗？哎，写着呢。 张云龙、于朦胧还有关晓彤 都认识吗？ 古装，关晓彤我是认识，前面两个不熟。 于朦胧不熟啊？ 不知道。 还做今晚有戏呢，合适吗？ 你熟？ 还行。 哪天请来做个节目？ 那继续来介绍一下爱奇艺播放。 这个古装巨制啊，这个《轩辕剑之汉之云》。在最新的剧情当中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张云龙饰演的燕 冯 啊，燕冯他叫哈、啊，九死一生逃回到姚汉，却沦为阶下囚，想要杀掉于朦胧以证清白。于朦胧饰演的这个慕云，则是深入险境，舍命相救。两个人戏外更是大开兄弟情深的这种模式啊。那么这个 在微博上也有互动， 对， 而且互动还挺多， 很有意思。就是说，对，这就是在线上和线下不同的一个状态。另外一边呢，这个张云龙与关晓彤啊，也是狱中再度的合体撒糖，从误会重重到疯狂的。这个秀恩爱啊，画面令网友们直呼是看不够。这部剧叫做《轩辕剑之汉之云》， 浩哥可以，反应能力挺快、啊。两位看这个戏了吗？ 还没有。 哎，你们看网剧吗？ 对，你们看网剧吗？ 看 什么了呢？嗯， 白夜追凶啊，最近特别火 啊，是， 对， 太子妃， 太子妃， 很久之前的戏了。那你们之前拍过网剧吗？ 网剧没有， 没怎么拍过哈， 基本都是电视剧。 电视剧还有网络电影， 对， 哦，网大， 对，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二部吧。叫 完之后就算了是吧？ 就是聊一下嘛。 好嘞，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Q 一下啊。哎，你怎么 了？万一睡着了你？ 不能，那是卢一。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叫《全程爱恋》，这是在乐视视频播出的。 你瞧， 嗯，怎么着？还可以啊， 我以为你收了人钱了，怎么？ 但是 突然间多喊 没有，因为乐视视频 很少提到，是吧？ 对，很少提到，而且他现在的关注程度，就是他的这个母公司的关注程度，比他这个平台本身关注程度要高多了，对吧？所以今天出现一个在乐视视频独播的这样的一个， 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个前面排名太多了。因为你看它的播放量 258万， 不是那么高。 让不让我说话啊？ 说， 嗯，好，来说这部剧是由任重啊。王阳、袁宇领衔主演的，讲的是自幼一起长大的四个男孩，乐天、谭少宇、磊磊。 为什么呢？ 啊，我这不是介绍吗？听啊，乐天、谭少宇、磊磊、李淘宝，他们现在呢，就是都已经满26岁了。 啊、 就是中国人有句老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对吧？啊，谈婚论嫁迫在眉睫。但是这个李淘宝呢，最终抛开了家庭束缚，拒绝了相亲的对象薛晶晶，选择了自己青梅竹马的一个不会说话的姑娘下单。哦、无房无车的磊磊呢？ 不会说话的意思是 哑巴呀、 啊？哦，哑，嗨，我还以为是特别不会情商低的一个表现。 嗨，就是不会说话就哑巴嘛。嗯，我不太想说哑巴，我觉得有点不太尊重。无房无车的磊磊呢，本来是要帮这李淘宝整治一下，就是他这个相亲对象叫薛晶晶，结果没想到这磊磊。跟这个就是他兄弟的这个相亲对象，在一起了，对。然后富家女梅兰妮为了要帮助自己的父亲挽回自己的生意，还有意接近了另外一个富二代叫乐天，但没想到这乐天早就跟自己的富豪爸爸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他虽然听上去是个富二代，但实际上是个穷光蛋啊。但是没想到他们彼此之间已经产生爱情了。就本来是以功利心态去要接近这个乐天，但是没想到两个人之间就有真爱了，无法自拔。然后还有一个富家少爷叫谭少宇，八年之前呢跟自己的初恋女友依然相爱，但是被家族拆散了。但是他们俩却偷偷生下了一个小女儿依恋，然后这人就谎称这个依恋是他的妹妹，这也挺脑洞开的挺大的哈。然后呢，这继续说这个谭少宇。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偶然碰到了这个依然，就是实际上是他的亲生闺女，但是他不知道，然后就产生了不小的误会。但是没想到他最后，哎呀，命途太多舛了，自己看到自己的亲女儿不认识就罢了，还被查出来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在生命的尽头跟他自己的这个初恋女友重归于好，也享受了人生最后的幸福。 他我估计他想达到的是百转千回， 对， 但没想到其实弄得有点乱。 而且人物太多了，我觉得就人物有点太多了，就没有主次了。 四对四，我这是多少 钱？你安生把一对拍好，我就觉得怪难的哈。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啊，对于二位来看的话，拍戏当中就是这这么复杂的场景多吗？也不少。 我接触有一个戏比较多，因为那个戏是《隋唐英雄》嘛，它里面人本来就多。对，这种大就是古装的有些戏，我觉得还是人物线挺多的。 这个、明显非得给自己找事儿的感觉。 哎，我觉得人物多其实跟就是剧情乱这是两件事儿。就是人物可以多，但是如果你主次分得很清楚，你情感戏是情感戏，兄弟情是兄弟情，事业戏是事业戏，你这样不会让大家觉得乱。但你这都是爱情，而且每一段都听上去还蛮曲折狗血。 啊， 是吧？ 对， 就给人感觉 一就难受一些。 对，就节奏相互就平均用力的时候，就让人大家觉得好像不知道你到底想突出什么。 是，行吧， 200多万吧，就说到这儿吧。 整点之后跟大伙儿继续聊聊网大的事儿，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整不好找同志来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听着于浩打磕巴就想笑的徐冉。 哪儿打磕巴？ 你刚才是不是犹豫了？是不是？没有啊，我瞎说的。别脸红、 快说你怎么了？ 各位，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节目，除了刚才可以在于浩介绍的这个双频 FM98.2 AM927收听之外，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可以看的。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我们 的节目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大家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线上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直播服务的。 今天给各位邀请到两位新朋友哈，来自国外传媒的王浩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浩宇。 牛少奔，欢迎。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欢迎少奔。 欢迎。以后多来啊，多来。 好。 来吧，咱们来说这个网大的事儿。看来第一部网大叫《大乱斗之少年觉醒》， 多少万？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140万，这对你来说，好容易能达到一个七位数的播放量的一个网大啊。这个影片主要讲述了这个瘦弱的少年林默一直爱慕着学校剑道部美女部长叫罗小丸，因为性格懦弱，饱受校霸的欺负，害羞腼腆，不敢跟心上人表白，但是他同时呢，却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不自。 哟呵！ 正当他陷入陷阱，正在寻找天灾领袖以抵抗末世来临的这个天才萝莉小野与他相遇，在小野帮助之下，林默努力地修炼自己，一步步变得强大。当面对受重伤的小野与生死不知的罗小丸，林默不再选择逃避，世界将再一次站立。说好吓人。你发现网大有时候特别愿意煞有介事的弄一件事情， 对，就是他特想吓着你啊。对，然后再说第二部啊，第二部。 你为什么想这么着急的说下一个？ 因为怎么就这么少的播放量呢？我特别生气。 避开他是吗？ 不是真的，就时间浪人，他这个名儿起的。 第三部还少的。 是吗？那我就说说第二部得了，第三部也就别介绍了啊，耽误大家时间。这个在爱奇艺播出的，但是播放量是23万，这比较、 这比较 符合我们就是。最近的网大的一贯播出量哈 啊 比较少 啊、 然后说一下这个就脑洞开特别大 啊， 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介绍，说的是什么呀？在现代有一个花花公子，他叫楚留香，每天呢周旋于各个情人之间，但是他还不是说那种特敞亮的那种，他都互相瞒着，但是没想到哎有一天他的那些女朋友们串通了，就发现哦原来我们都被骗了，后来呢就把他扔到了悬崖下面，结果没死。醒来了以后发现自己穿越了啊，一点都不好奇，对不对？一点不震惊是吧？不出意外的穿越回古代了。然后呢？ 掉太早了。 对呀、然后就被将军府的一个千金叫杜鹃儿带回家去，干嘛呢？当然不是做驸马了，一定是做家丁。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发现 为什么呀？ 就是如果要是带，你会随便捡回去一个姑娘或是男的，就一定要纳入自己房中吗？不会吧，所以就是带回去做家丁嘛。然后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发现这杜鹃是个千金，对吧？也是穿越回来的 哦、 就是那俩还挺有共同点， 忽然间显露微信号是， 对，然后一掏哎手机没信号 啊、 然后随后呢两个人就发生了一段一定是另类的穿越的爱情故事。这个戏你没看错，真的有艾伦 啊，你瞧， 对， 那为什么播放了这么少？ 有可能是还是像那天斯坦说的，可能自己的那个就推出来的那个播出位可能不是特别好、或者就是故事情节是不是就大家对于这种情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奇心了，我觉得都是有关的。 我的天哪，那这个真是很牛。哎，你们二位都拍网大是吧？ 嗯，对。 你发现最近网大的表现非常不好，也没非常不，因为我们看到的 相对不好吧， 啊，相对 就是每天播放量就十几万十几万的， 啊， 就不是特别好， 20万啊啥的，嗯， 因为现在网大有点太多了，从去年开始好像就 摊薄了吧，这个播放量。 对对对对，啊，分薄， 而且整个来讲其实网大的整个的制作成本啊，到制作的这个品质上，可能确实会要比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确实要低一些，所以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嗯， 所以你们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对于电影来说或者电视剧来说是吗？ 也不一定。 嗯， 还是看，我觉得看题选材啊，包括节目组的用心程度，有些就是他就想很想拍一个很好的片子，小成本文艺片很多啊，拿奖的， 就是就是就是， 就包括网剧里其实也有制作成本不高但是收视率不错的电影。太子妃啊， 对啊， 对吧，就毛 圈 特效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嘛。 是，我觉得有一些超越电视剧的网剧的质量的也有。 嗯， 很多，而且你知道我们天天在看网剧和网大这种介绍，目前就但是碰上上亿的，真的比比皆是， 对，比比 很常见，不是说就 不是说千载难逢的那种， 对 对 对， 嗯。 然后之前我们在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能看到一些有几百万的、上千万的网大， 嗯， 对，能是那是能看到的 播放量啊，不是 一段时间，嗯。 后来就发现突然 都是二三十万、啊，二三十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几百万的那个剧情，你介绍起来也就真的很带劲，你自己都觉得很新鲜。 对对 对。 但现在的这个剧情越介绍，你就觉得，嗯，怎么那么就是它虽然都是很离奇，它也很离奇，但是你就觉得这个离奇一点都不好玩。 对 对啊，对对 对。 现在就是好像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嘣都放在里边。 哎，咱们每次介绍网大的时候，都会抨击他们一下。 我们想让他更好，因为 就是要这个网大、 就 是， 我就是为了给你这个话头说这个。 啊，是不是 网大就是越抨击越火呀，雷出收视率。 你们拍过特别雷的剧吗？ 嗯， 不说名字， 当然拍过了，拍过， 真实在， 撒狗血了。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啊，就是网大其实说白了，不就是最开始网大是两种点，一个就是就是擦边球啊， 嗯， 就是色情擦边球， 嗯， 再一种就是鬼怪啊那种， 嗯 啊，就这种是两最早的路子， 嗯 啊，现在会好一些，多一些什么穿越啊之类的，但是就是基本上也是以新鲜感啊，包括这个选材新奇为主，现在啊，就是在放在制作上，它很用心的还是比较少数的， 嗯， 最开始那些点你想吸引别人的已经。 现在已经不新鲜了。 对对，其实现在很多都是在擦那些大片的那个 ID， 对 对 对 对对 对， 跟风的网大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所以我就又想期待一下斯坦的那一部网大了。 但人家有东方战场标， 真的 跳出院线。 好吧，那祝福他吧。 对， 但总之我觉得他的制作真的是很精良的网大了。 反正我们看的是。 对我们反正也有可能给我们看的那几个 demo 是特别好，哎，他不在就这么说是吧？ 对，而且 你不知道吧？我给他打着电话了。 这两天冠文在咱们那个这嘉宾群里面聊天，就是发了一张自己的那个戴那个头套，你知道 啊， 他在里面演一个鬼怪嘛，啊，就是类似于丧尸死 吓死我了， 亡灵不是，就是他可能是。好像在这个剧里面唯一出现的就是这个角色是一个 丧尸吗？ 被挡住脸的人， 哦， 特别不爽。 也是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个嘉宾叫苏冠文，现在正在拍一部网大叫《东方战场》， 嗯， 他们的制片人也是我们常驻嘉宾之一。 对， 嗯，他们这一部网大的花费或者说他们的投入制作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就是业界良心嘛。 对，然后对，然后我们也看了 桥呢，上面乘坐12个人， 哇塞， 哦，这个景真的特别实在大。 对，而且我们还看了一些 demo 的小样嘛，就啊。真的特别棒，就没有经过后期制作的就已经非常非常炫了， 嗯， 就你能看到一定是有相当 其实主要武术指导很关键， 对对对， 非常有名， 而且我觉得他的摄像摄影也都很关键，你看他灯光打的包括他拍摄的一些角度就是非常非常专业了都，嗯， 然后 拭目以待吧， 能在网大里边好 对， 如果这要真是做了一个几十万的，我的天哪，那跟 其实现在这个趋势来讲的话，网大整个大的环境来讲的话，就会都会越来越正规，然后大家都会 对市场的发展 越来越会重视品质的。其实 因为你看，我们最开始看到网大网剧，确实网剧一直比网大都高，这肯定的，因为人长嘛，他， 嗯， 得多看很多集，对不对？ 嗯， 所以它播放量要大一些。 嗯， 但慢慢就是拉开距离，简直就不是说能用速度来形容，就是天壤之别。 嗯， 一下就上亿的，这边十几万，我天，我们还看过几万的。 对，就直接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干脆真的就别耽误大家。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大家把它避过去。 好吧， 不过我相信那种播放量可能平台也不会给出特别好的宣传位了， 对 对应该也就大家也都看不到了。嗯，来今晚戏中戏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重头的这个剧本要跟大家一起来围读一下哈。今天我们围读的这一段呢是来自海洋天堂电影《海洋天堂》当中的一段，说的是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儿子和他的罹患肝癌晚期的父亲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感人的一部戏啊。嗯，我们今天我来说说 戏，哎，对，徐导，徐导上镜 啊！但我今天也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片段 哦， 你给大家放一下吧，就是我们简单听一听。因为其实这个戏啊，我想过，它其实更多的是用一些肢体跟体态去表现他当时生活的一些窘境的。但是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吧。嗯， 好，咱们来听一下哈。 好， 嗯。 刚才怎么说的呢？ 买东西要给钱。 把孩子给吓的，你真是来来一位，跟自个儿家一样。 哎，不行不行不行，到了商店呢，不能随便拿东西。你要要的话，应当怎么样啊？应当怎么样？ 要买。 哎，大夫真乖，拿什么买啊？拿什么买啊？拿什么买呀？ 钱。 大夫真聪明，你看要买什么？要买什么呀？要买？ 要买？我要买冰箱。 你瞅瞅你，你瞅你把孩子逼，好好的，你叫我什么劲啊？来来来。 大福啊，这个是100块钱，这个很大，可以买很多东西。那你告诉我哪个最小啊？哎，大福，哪个是最小的？哎，大福真乖，我们大福就是聪明。大福啊，如果买1斤鸡蛋3块钱，用哪个买呀？哎，大福，学完了再吃。1斤鸡蛋3块钱，用哪个买啊？这个也行。如果买一台风扇的话，120块钱，用哪个买啊？大福，这个够吗？大福，你看看。 好，我们刚才听了一下这个片段哈，还是像我说的，如果配上画面，可能会有更会更有感染力。 我已经挺难受的了，听着，因为在知道他背景之后，3、4个月特别着急，他还不能特别着急的教他，也没有办法去。 对啊， 但是时间又有限。 哎，我其实特别能理解那种绝望，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已经 强打精神，我要再问。 对，人生已经如此灰暗了，然后他还必须要从灰暗当中给自己的儿子找一点光亮，我觉得真的 了不起。 对对， 来吧，我们分分角吧。 旁白， 好家伙，我来旁白，我这时候， 听导了啊， 哎， 让你旁白，你再旁白， 哎哎， 你旁白， 哎，好嘞。 然后王新成，就是李连杰先生扮演的这个，就是患肝癌的这个父亲哈，你说谁扮演合适呢？ 都行，反正我这里边没有伦理哏的事是吧？我不在里头。 万一一会儿让你演个大福呢？ 没事，也没什么话了呢。 对，这里面还有一些护士的角色。 嗯，这都是您吧？ 都是我啊。嗯，那我就扮演护士跟周医生吧。 嗯， 啊，还有柴嫂。然后你们两个觉得谁适合演父亲，谁适合演大福？或者一会儿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交换角色，再互相来。你们觉得谁适合演李连杰先生？ 你是？ 其实都行。 别客气，挑一个。 就是他们俩也不想做决定。 他那个王新成。 好。您来， 行行行行， 好， 好， 来，咱准备啊，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好 吧， 好， 哎， 你得打板啊。 3、2、1，走起。 一家小城镇的医院里，走廊上很混乱，病人很多，一个护士大叫着： 王新成，16号有没有啊？王新成， 哎哎，有有，在这儿呢。 啊，3号诊室啊。 大福啊，坐着别动，听着没有？ 听着没有？ 听着没有？ 王新成无奈的却温暖的笑了笑，他拿出一块破手绢给儿子， 给，擦个鼻涕。 王金城去诊室，身后响起了巨大的擤鼻涕的声音。周医生从抽屉里拿出 CT 片子等等资料袋。 你是王金城啊？ 啊，对，我就是想开点药，这阵子老肚子疼，我寻思是吃个不合适的了。 啊，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家属来了吗？ 肚子疼还用家属来？ 突然王新成反应过来，觉得有些不对，有点紧张的看着周医生。 不是，您什么意思啊？ 我想先跟你的家属谈一谈。 王新成看看医生手中的病历，又看看医生严肃的面容，有些明白了。 那什么，您是说我不是肚子疼？ 周医生犹豫了，看着王新成。王新成沉默了，看着周医生，不知道该说什么，神情复杂。这个时候诊室的门突然间被推开了，叫号的护士拉着17、18岁的王大福站在门口。王大福的嘴里小声嘟囔着，紧张又倔强地想撞开护士，有些激动。王新成吓了一跳，赶紧起身。 哎，怎么了？ 你是他家属吧？哎，怎么不看好呀？ 王新成过去拉过大福，不断地柔声安慰着。 没事没事啊，大福啊，对不起啊，护士，对不起。 护士关上门出去了。周医生一直关注但也意外地看着王新成，把儿子安排坐下，摸摸他的头。 没事啊，没事，大福别紧张。 大福安静下来，但还是紧张地发出一些没有意义奇怪的声音，身体前后紧张地摇晃着。王新成这才转过头来看望周医生，苦涩却又坚定地说： 您就跟我直说吧，这就是我的家属。 周医生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们父子俩，终于开了口： 您这是肝癌晚期。 这你不会看错了吧？ 周医生摇了摇头。王新成沉默地点了点头。 多久？ 最好的情况3-4个月吧。 王新成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看着儿子。大福此时不知为什么又高兴了，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眼睛又不知道看着哪里。 你儿子 是孤独症。 下一场咱继续啊，非常好，感觉啊。在王家的家里，这里边是一个晚上的情景，一间简单简朴的房子，但是非常的整齐干净，唯一的装饰品就是一些旧照片，最醒目的就是一张有点发黄的全家福照片，上面是王新成和婴儿时候的大福，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大福在父亲的身边看着，父亲把新照的照片剪好，嵌进一个黑盒子前的方框里。 大福呀，这是咱爷俩的新家，明儿咱就搬新家去住，咱俩还住一块儿，好不好？ 好。 行了，睡觉去吧。 大福站起身走到床边开始脱衣服，王新成把骨灰盒端正地摆到桌子上，盖上黄绸子。 大福，今儿不脱衣服睡觉啊？ 脱，脱。 大福，明搬家咱穿新衣服好不好？ 不好，脱衣服。 好好好好，脱衣服脱衣服。 这时候有非常响亮的拍门声。 老王，老王，王新成，哎，王新成，你单位电话。 柴草使劲的推门，但是仍然没有动静。他忽然间闻到了什么，使劲地抽着鼻子，随后更使劲地拍门推门。 老王，老王，你开门，王新成。 屋里还是没有动静，柴草蹲下，门下方有一个供猫出入的方洞，此时棉门帘被掀开一半，他刚要看就被呛得使劲地咳嗽，捂住口鼻努力地向内看去。只见屋里王新成和大福床下整齐的两双新鞋和王新成一条垂下。 你快跟我说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谢谢你了，亏了你来，要不我们爷俩还不定怎么着呢。 昨天晚上多喝了两口，结果也不怎么就忘了关煤气儿了。 你穿着这睡觉？ 哦，今天单位来大老板，老唐说让我穿得精神点。 这就算单位有事儿，也不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睡觉啊。 这衣服平时我也没机会穿，昨晚上说穿上试试看合不合身，结果穿上照镜子觉得自己挺好看的，就没舍得脱。嗨，我这不是穷酸相吗？ 你要谢呀，得谢你们家原来那只猫，这要不是你门上给它留的这个洞，你们爷俩早完了。 是是， 在临走前的最后生命只剩三四个月的时间，如何安置好大福的生活就成了王新成日夜焦灼的心头大事。大福生性爱水，每天在父亲工作的海洋馆里畅游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大福啊，你看见是大海龟了吗？爸就是海龟，过些天爸就变成海龟了，天天都能陪着你游泳。我是海龟，是大海龟。 大福在水里看着父亲，王新成用一条绿背面做了一个像乌龟盖子一样的圆壳，四面有绳套套在四肢上。 你看，我是海龟吧？ 大福不置可否地看着父亲。王新成背着那个布盖子下进水里，那个布盖子湿了，乱七八糟地紧贴在王新成的身上。 你看，大福，海龟游泳。 说着王新成使劲憋一口气，放开手自己沉了下去。王新成憋着气在水底像海龟一样爬了几步。大福有些感兴趣并疑惑地看着水下的父亲。 大福，我是海龟吧？ 大福没有回答，看了父亲片刻自顾地游走了。王新成大口地喘着气，趴在池边痛苦地捂着肚子。一个人在他面前蹲下，王新成抬头一看，是老唐。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真疯了？就你这身体还学游泳？你不要命了？ 王新成憨憨地笑笑不说话。 别游了，你不是说大福他妈就是游泳出的意外吗？你现在这身体，这可不是我咒你啊，更容易出意外。 我和他妈不一样，我不会出意外的。 啥意思？ 大福他妈水性特别好，说实话我都不相信他能在水里出了意外。这事不怪他，不是谁都面对大福的。 老唐心疼地看着王新成，王新成使劲儿地抽了一口烟。 我得让他妈放心，不能亏待了大福。 咔，哇，我觉得说明演得特别特别棒。对，就是他特别有那个当时大福父亲的那种感觉，这很难拿。 音色有点像。 对，你是特意去勾勒这样的一个音色吗？ 对，就是因为这个角色相对来说他是有很多生活阅历的，他是经过了很多磨难，然后包括现在自己这样的一个心境，那肯定是不能是像小伙子一样特别清脆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肯定是要把声音，因为我说实话我的年龄还没有到达那个年纪，所以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会有这样的一种厚重感和疲惫感之类的在里边。 来浩宇，你俩要调换角色，其实最后面都是王新成了，其实看这个主要看的是就是表演，你看 的 台词没什么，来试一下台词哈。来，咱们 从哪开始啊？ 叫第四部分吧，好吧，第十页、 就是第四部分， 第 十页， 因为咱时间有限啊，再来一次，来准备三 页是吧？ 二，找了没？不知道还能往回来这事儿是吧？走。在临走前的最后生命只剩三四个月的时间，如何安置好大福的生活就成了王新成日夜焦灼的心头大事。大福生性爱水，每天在父亲工作的海洋馆里畅游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大福，你看见这大海龟了吗？爸就是海龟，过些天呀、爸就变成海龟了，天天都能陪你游泳。我是海龟，是大海龟。 大福在水里看着父亲，王新成用一条绿背面做了一个像乌龟盖子一样的圆壳，四面有绳套套在四肢上。 你看，我是海龟吧？ 大福不置可否地看着父亲。王新成背着那个布盖子下进水里，那个布盖子湿了，乱七八糟地紧贴在王新成的身上。 你看，大福，海龟游泳了。 说着，王新成使劲憋了一口气，放开手，自己沉了下去。王新成憋着气，在水底像海龟一样爬了几步。大福有些感兴趣，并且疑惑地看着水底下的父亲。 大福，我是海龟吧？ 大福没有回答，看了父亲片刻，自顾地游走。王新成大口喘着气，趴在池边痛苦地捂着肚子，一个人在他面前停下。王新成抬头看，是老唐。 哎，我觉得我们咔吧，我们就到这儿差不多了。 人这儿一直还有情绪， 这人家情绪没断，就特别好啊。 我说前天我跟小曾老师聊这个事情，就是录小说，他说什么样搭的最好，就是你演你的，在这个情绪有时候别断，有时候是这样，他突然喘着气，然后嘣不喘的时候，旁边旁白他就真的不喘，然后觉得整个人物就塌了。你明白我意思，就刚才他这种 刚才这种其实特别好， 就有戏，后面也有戏，一直慢慢 就是人物跟旁白其实应该是一张皮，如果把它分得太开了，你这时候就瞎了。 对，他不是角色，你懂我意思吗？ 明白。 包括有的时候他在旁边抽泣，在哭泣，他在唠叨，你在说旁白或者旁边说话， 其实特别有感觉。对对对，就是声段节目段嘛。 感谢二位，非常 感谢二位啊， 谢谢， 非常有 谢， 以后常来啊。 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然后感谢刘兆奔和王浩宇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拜拜，明儿见， 拜拜。